条款了，这也是机构不能触碰的高压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月27号星期二，农历正月十二，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今天早晨本市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都比较差，东南部地区的能见度甚至不足1公里，而且部分路段地面湿滑，外出请您注意交通安全。由于今天风力比较小，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的改善比较困难，污染物积累，户外活动请您要注意采取防护措施。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早晨有轻雾，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的最高气温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0度。预计未来3天大部分地区都没有降水天气，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京港澳高速大瓦窑桥出京方向有故障车以及雨伞，后车请注意避让。同时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进京方向车多，蔡胡营南路进京车行缓慢，东三环十里河桥到潘家园桥的进京车行不畅，机场高速尾沟路段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 城市文化范儿，手工艺的极致之美，景泰蓝。景泰蓝又称铜胎掐丝珐琅，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是最具北京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古朴典雅，精美华贵，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深刻的文化内涵，被称为国宝精粹。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铜胎掐丝珐琅这门手艺起源于什么朝代吗？ A. 元朝， B. 明朝， C. 清朝。 今天继续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老字号新江湖，今天我们带您了解手工艺的极致之美——景泰蓝。那么，景泰蓝呢，又叫铜胎掐丝珐琅，这门手艺起源于元代、明代还是清代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北京珐琅厂为您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哦。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最近呢，山西云冈石窟研究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开展文物保护日常保养工作时，意外发现了一尊造像，大约有1500多年的历史。据介绍，这尊造像没有被16卷本的云冈石窟这本著作所记录，也不是云冈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中提到的造像之一，属于全新的发现。它的雕刻位置十分的隐蔽，和其他造像相比有着特殊的意义。据工作人员说，这尊造像和相近的第18窟东西两壁的弟子像的雕刻手法相同，上半身高雕，下半身隐没于壁面，具有北魏的雕刻风格。 针对最近网上热传黄河河滩里发现疑似古墓的传言，当地最近予以了辟谣。经过考察，山东省菏泽市王高寨村附近黄河滩里发现的遗迹确定为清朝时期的民居。对于互联网上发布的部分信息，当地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表示，网上部分图片并不是当时发掘的照片。经考察，这次发掘的民居是由于当年黄河多次泛滥而被淹没。因为清朝民居不具备考古挖掘价值，加上民居主要位于黄河滩区，距离地面较深，挖掘难度较大，经过研究不再进行后期的挖掘考古行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文化消息，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厉害了我的国》将于3月2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影片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发展和成就，以及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论述，以纪录片的形式首次呈现在大荧幕上。影片中拥有大量壮观恢宏的大规模航拍镜头，从圆梦工程、科技创新、绿色中国等多个角度展现了我国的大国风采，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征程上的伟大奋斗。平昌2018年冬奥会的闭幕，标志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将迎来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北京市市长从国际奥委会主席手中接过奥林匹克会旗，也意味着冬奥会正式进入北京周期。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时刻，北京冬奥组委特别推出了多款会旗交接纪念特许商品上市销售，包括徽章、邮折、购物袋和贵金属纪念章等，兼具收藏性和趣味性。绝大部分会旗交接纪念品采取了限量生产2022件的方式，以保证它的稀缺性和收藏价值，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日本政府最近公布了首批五种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纪念币样板。据报道，日本一共为东京奥运会设计了近30种纪念币，所有币种将在奥运会开幕前分四批发行，而这次公布的样式将于2018年11月发行。首批公布的纪念币分为纯金和铜制纪念币，正面图案分别是马上射箭的骑射图案、游泳运动员和柔道选手以及击剑和轮椅橄榄球的图案，所有纪念币的背面都是东京奥运会的会徽。北京时间25号凌晨，为期10天的第68届柏林电影节落下帷幕。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一共有近400部影片参展，其中有19部参与角逐金银熊奖。今年的主竞赛评审团由德国著名导演、曾指导过《罗拉快跑》的汤姆·提克威担任主席，最终将最佳影片的金熊奖授予了影片《不要碰我》，而导演韦斯·安德森凭借动画电影《犬之岛》斩获了最佳导演奖。近几年的柏林电影节相对而言反响不够热闹，今年呢更是公认的小年，提名阶段就有少有大师新作入围，所以今年将几个大奖颁给新人也算是不错的选择了。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研究人员利用非侵入性工具揭示隐藏在毕加索全作的膝盖这幅画作底层的一幅艺术作品，隐藏图像是一张风景画，艺术家是未知名的一名画家。这幅画呢叫做全作的膝盖，画作是由毕加索在1902年创作的。那么1992年的时候，当研究人员发现纹理不规则时，暗示着画面中可能隐藏着不同的艺术品。仔细观察后，研究人员发现画作的裂缝中有不同的颜色，发现画布曾经首先用于其他作品，然后重新用于这幅全作的膝盖的绘画。这次的研究同时也揭示了毕加索早期的绘画迭代。最近瑞典的一项研究显示，熬夜对大脑的损害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受的影响可能更大。研究人员招募男女各12名年轻志愿者，让他们在充足睡眠或者保持清醒一夜之后的清晨执行一项工作记忆任务。任务内容是学习并记忆八位数的序列，并且评估自己对答案正确与否的信心。结果出人意料，男性的工作记忆表现和对于自己表现的信心 没有受到熬夜的影响，相反女性志愿者缺乏睡眠后记住的序列会明显少于睡眠充足的状态，只是信心依然十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工作记忆已经受到了睡眠不足的影响，因而可能增加工作和生活中失误以及犯错的风险。除了记忆力的差别，男性和女性对温度的感知也不相同。我们的印象中，一到冬天，女性和儿童都会下意识地把自己的双手插在口袋里。最近，美国物理人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解释了为什么是女性更容易手凉而不是男性。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脂肪才是身体保温的关键，然而热成像相机却显示肌肉比较多的人反而升温快。这一点倒是出人意料，而女性和儿童所含肌肉量较少，所以当去到一个寒冷的地方时，他们就更需要提前做好御寒措施。以前我们一直认为脂肪是体温调节中重要的因素，而实际上肌肉才是关键，所以我们的身体太神奇了，要多多的锻炼增加肌肉哦。法国的研究人员最近对人们每天吃的食品做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如果调查对象的饮食中高度加工食品增加一成，被查证的患病几率会增加 12%。 他们划定的高度加工食品包括蛋糕、炸鸡肉块以及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的面包、土豆片等等食品。研究人员承认，这些发现还需要更多其他的大规模研究来加以确认，以证明高度加工食品与癌症之间的确切关系。吃很多加工食品的人或许还有其他一些不良的生活行为，比如他们可能吸烟、不爱运动、吃喝过量等等，而这同样也是导致患病的前提。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最近有网络消息称，三月起为他人车辆处理交通违法需要先面签绑定车辆，公安部回应表示，网上消息存在误读，此前给车辆消分，车主本人可以在网上渠道或现场窗口进行，但是给非本人车辆消分则只能由驾驶人携带驾驶本和行驶证到现场窗口办理。而今后呢，驾驶人在车管站的窗口或者是交管的12123 APP 实名备案非本人名下的机动车之后，对于有记分且单笔罚款不超过200元的交通违法，就可以在网上处理了。网上消分便民渠道的开通将通过实名备案的方法进行，有效的减少现场排队，有效的遏制黄牛通过买分卖分非法牟利。最后提醒您一下，绑定的数量是有限的，一个人最多只能同时绑定3辆其他人的车辆，一辆车最多也只能同时绑定3个其他人的驾驶证，而一个人历时累计绑定其他人的车是不能超过5辆。最近依托于天坛医院建设的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已经率先整体迁入了位于南四环花乡地区的天坛医院新址来办公，这意味着天坛医院科研等系统搬迁已经启动。针对大家关心的医院诊疗系统何时搬迁的问题，天坛医院表示，为了确保医疗安全万无一失，医院新址还需要完成基础设施、医疗设备、办公环境、临床业务系统等大量调试，目前新址还不具备接诊病人的条件，患者仍需前往天坛医院老院区进行就诊，预计新院将在今年6月底全面启动试运行。元宵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常说15的月亮16圆，但是天文专家表示，跟去年一样，今年的元宵月依然是15的月亮15就圆。根据专家介绍，今年正月15月亮最圆的时刻是正月15当天，也就是3月2号上午的8点51分。不过呢，大家在晚上赏月的时候也不会受影响，因为月亮看上去依然是圆圆的，如镜似盘，珠圆玉润，格外的迷人。说完了元宵节最亮的月亮，最后我们再为您介绍几个今年元宵节赏灯的好去处。目前欢乐谷正在举行奇幻灯光节，这届灯光节是由享誉天下第一灯美称的南国灯城自贡匠心打造，一共有8000万盏灯，60多组奇幻灯组。另外今年的南宫灯会也非常的亮眼，除了有以新春为主题的花灯，还有刷爆朋友圈的鹦鹉之王、梦幻的南瓜车、秋千灯、大风车等等。稍微远一点的就是延庆了，元宵节当天在延庆城区的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飞蓝北京我聊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月27号，星期二，农历正月十二。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那么，受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今天早晨本市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比较差，东南部地区能见度甚至不足1公里，并且部分路段地面湿滑，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由于今天风力比较小，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的改善比较困难，污染物积累，户外活动请注意采取防护措施。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早晨有轻雾，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的最高气温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0度。预计未来3天，大部分地区没有降水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2，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富士路高架桥上杨庄快速公交站路段西向东方向有多车追尾事故，其中一辆车暂时无法移开，后车请注意路面湿滑，小心驾驶。通惠河北路3-4环之间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西三环丰益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发生，占用外侧2条车道，后车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北高路段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东二环东直门辅路的北向南方向也有事故发生，占用了内侧车道。 城市文化范儿，手工艺的极致之美，景泰蓝。景泰蓝又称铜胎加丝珐琅，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是最具北京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它采用金银铜及多种天然矿物质为原材料，集美术、工艺、雕刻、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专业技术为一体，古朴典雅，精美华贵，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深刻的文化内涵，被称为国宝精粹。虽然叫做景泰蓝，但铜胎加丝珐琅技艺却起源于元朝，后来盛行于明朝景泰年间。这个时期珐琅制作技艺已经趋于成熟，以蓝色为主，所以被人们叫做景泰蓝。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A，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景泰蓝是纯手工制作的，它的制作技艺已经延续了600多年，主要表现在手工打造胎形，手工在胎体上描图、掐丝、粘丝、焊丝，手工点润珐琅彩3到4遍，8次高温的烧制，手工打磨光滑等。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这8次的高温烧制温度大概要达到多少度吗？ A 100到150度，B 600到800度， C 1000到1200度。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一道题的答案。铜胎掐丝珐琅这门手艺起源于什么时代？起源于元朝，是吧，苗总？ 对，元朝。 一会儿我们再来说哈，因为刚才说这景泰蓝的这个工艺，所以就说长了一点，这个起源还没说。答对的朋友特别的多，而且大家互动也很热烈。这样，先请苗总来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吧。 那么我选这个56号。 56号。 珐琅厂呢是1956年的1月建厂。 哦。 选一个56号。 56号。好嘞，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看第56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二道题呢是景泰蓝8次高温烧制，温度要达到多少度？是100到150，600到800，还是1000到1200度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也是欢迎各位朋友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珐琅厂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苗总说说今儿提供的是什么吧。 那么我们提供了一份呢，就是七宝烧盘儿。 嗯， 这个它是在日本呢叫七宝烧。 嗯，七是奇怪的奇是吧？也有七八九的七。 七八九的七。 都有这种写法。 对， 七宝烧。 七宝烧。它呢实际上是这个日本的七宝烧 啊， 借鉴了咱们中国景泰蓝的工艺。 嗯。 但是它是日本独有的。 嗯。 那个七宝烧呢在日本有500多年的历史，景泰蓝呢在中国有6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我们送这个热心的听众这个呢？ 嗯， 因为我要纠正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说80年代的时候啊，有一种说法说景泰蓝被日本人偷走了，这个技术实际上没有，景泰蓝本身就是舶来品，它是从欧洲沿丝绸之路到中东，然后呢传入我国的，但是目前来讲，我们是世界上做的最好的国家。这话是谁说的？这是咱们习主席说的。 嗯， 习主席呢是在2017年的11月8号下午， 嗯， 在故宫接见特朗普的时候，体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忆就是景泰蓝。 嗯， 当时习主席给特朗普介绍的时候， 嗯， 说的这句话。 嗯嗯，因为从珐琅这个词儿，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词儿实际上是就是一个外来的这个词儿哈。 对，这个珐琅啊，它是实际上是音译，也叫珐琅，也叫珐琅嵌，它是一个音译来的。 哎，好，那么一会儿呢我们还会来说说这个珐琅厂做了很多景泰蓝的国礼哈。 嗯， 非常棒。来，我们编辑先数出来第一道题，第56位答对的朋友叫一枚夜猫，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老字号新江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老字号新江湖呢，邀请到了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经理苗永生来为我们讲述手工艺的极致之美景泰蓝。那么我们这样吧，先请这个苗总来说一说景泰蓝在我们国家的起源吧。刚才节目一开始其实我就说到6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哈，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实际上景泰蓝呢，刚才说到了啊，它是一个舶来品。它元末的时候传入咱们国家， 嗯， 传入中国。那么它的工艺呢，到了明朝景泰年间，比较成熟， 嗯，达到了一个相对 就相对比较成熟的 状态哈， 对，然后呢，为什么叫景泰蓝呢？它实际上它的正名啊叫掐丝珐琅， 嗯， 它不叫景泰蓝，景泰蓝实际上是一个小名。但是呢，在明朝景泰年间，这个工艺呢比较成熟，而且当时的那个色彩啊，就是这个底色，主要以蓝色为主，那时候叫宝石蓝， 嗯， 主要以蓝色为主， 嗯， 所以说呢，后人叫给他起个名字叫景泰蓝。 嗯， 但是这个景泰蓝从什么时候开始叫呢？实际上是从清朝的雍正年以后，当时啊有一个给皇上有一奏本，那个奏本里边写这个话他非常多啊， 嗯， 就说起一句话就叫景泰蓝瓶不好。但是当时啊，他这个话语呢，他没有那个标点符号，也有叫景泰蓝瓶不好的，也有叫景泰，景泰是一个年号， 嗯， 叫蓝瓶不好， 嗯， 所以说从雍正年以后才把掐丝珐琅叫成景泰蓝，实际上景泰蓝是小名。 哦，实际上大名应该是铜胎掐丝珐琅， 大名叫掐丝珐琅 啊，叫掐丝珐琅， 对对对， 哦。所以景泰蓝是他的小名，但是现在呢，这个景泰蓝也是北京这个，这个四绝哈，工艺品的这个四绝项目之一了。 对对对

景特兰工艺美术小组嘛，不是？ 嗯。 后来呢，他们从图案设计、造型上，然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一系列重新的设计。 嗯。 那么当时呢，就是咱们国家刚解放，然后呢，召开这个亚洲及太平洋国际和平会议的时候， 嗯， 就是郭沫若，就是咱们国家呢，把这个礼品的设计，就是交给这个美术小组了。 嗯。 后来呢，他们设计的台灯。这个果盘都是用的敦煌图案， 嗯， 但是那个台灯非常非常经典，被这个郭沫若称为新中国的第一份国礼。 哇， 哎，但是而且他们呢，不单单抢救的这图案设计、造型设计，还把这些失散的这些老艺人组合在一块儿， 嗯， 去这个怎么成立一个这个 抢救小组， 抢救小组 啊， 包括设计新图案呀。制作一些新的产品，嗯，这 个景泰蓝的技艺呢，可以说是每一件处处都体现着这种精巧的这种技艺哈， 嗯， 每一道工序都体现着极致的精细。那么这每就刚才您跟我们大概说了有哪些工序，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哪些工序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呢？ 它这个东西就是，目前来讲，应该说这个设计是首要的。对吧，设计要有体现大师的设计理念， 嗯， 有什么文化内涵，有什么寓意。那么但是呢，在制作过程当中呢，就是从制胎、掐丝、点蓝、烧蓝、磨光，甚至镀金，它是一系列的，都非常非常有讲究。 嗯， 而且尤其是在这个掐丝，掐的丝规整不规整，规矩不规矩，要求的也非常严格。而且丝号，比如说它粗制滥造的产品，它跟做的纺织厂的一些精美的产品还是不一样。 嗯， 从这个用的丝的这个质量上、大小上都不一样。 嗯， 有的为了是省工减料，它用的大号的那丝， 嗯， 其实是不对的。它这有国家质量标准的，这个质量标准是纺织厂、是工美集团和纺织厂共同那个制定的。 哦， 咱们国家。发行的 丝要是粗的话，不是就好焊吗？是吧？细的它就复杂呗。 对，细了它细了，它小了以后它不就费劲吗？它往上粘一个个的。 嗯。 那么点蓝的润色呢？实际上前美华大师，他发明了一个叫点润法。 嗯。 什么叫点润法？就是解放之前，景泰蓝它的比如说一朵花， 嗯， 那个花的色彩它是由深到浅逐渐的变化的，但是呢，解放之前没有。它没有这种工艺， 嗯， 也就是说，比如说红的，比如说一个红的花， 嗯， 它有粉红，有大红，是吧？ 嗯， 它呢没有，它就是一，比如说白的， 嗯， 红的搁一块儿，就跟折了一样那花。 啊，要不然这朵花就红的，要不然就是白的，要不然就粉的，是单一色的， 对， 没有渐变色。 或者要不就是单一个色色， 嗯， 它没有渐变色。那么钱大师呢叫点润法，他发明了一个解点润法，就说比如说蓝的有深蓝、浅蓝，然后一系列的这一个花有十几种。这个景泰蓝的釉料组成的， 所以说景泰蓝它的这个工艺其实也是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的进步的，也是 不断的进步，工艺进行改革， 嗯， 进行改良。 波澜不惊说想问一下苗总好，他说问一下景泰蓝制作工艺最难最精华的部位是哪道呢？ 最难最精华的部位应该说是掐丝和点蓝， 就是掐丝和点蓝， 这是核心工艺。 哦， 咱们热心的听众到纺织厂以后呢，他可以看到这个核心工艺就是掐丝和点蓝， 嗯， 这个非常非常难，而且要有耐心，坐在那儿一坐就是一天，拿着镊子， 嗯， 对吧？掐丝嘛，要拿着镊子，拿着剪子，然后一点点掰，掰完了丝比对着那个图纸，掰完了丝搁在这儿，然后呢烧，烧完了以后呢，然后再蘸着白芨一根一个一个的往上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难度非常大， 嗯， 那么另一个呢就是点蓝，点蓝呢它是整个作品。把这个所有的色彩都点完了一遍以后，才能搁到火里边去烧它，叫这个景泰蓝的釉料和铜胎融合在一起，粘合粘合在一起，然后再点第二遍，这样的过程要重复3到4遍。那么一个作品，比如说，假如说，比如说我说的15英寸，为什么这个景泰蓝到目前来讲说英寸 啊， 而是因为计划经济的时期， 嗯， 从解放开始到计划经济。景泰蓝还是以出口 出口多， 对，还是迎合了当时人家的西方的这计量标准， 哦， 叫英寸。 所以比如说15英寸大的盘子或者15英寸高的这个 瓶 子啊之类的哈。 对对对，它1英寸呢，哦，等于 2.54 厘米，就是怎么计算出来。假如说一个15英寸的一个作品刚掐丝 最起码要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哎呦， 点燃要需要也得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因为他点一遍烧一遍，再点一遍再烧一遍。 那得点几遍？ 点三到四遍。 三到四遍。 对 啊、哦， 所以说它非常难。 这做一只瓶子，这就小半年过去了哈。 这一个作品应该说最起码得差了三个月。 哦、 景泰蓝的作品，从制胎开始到出成品，要达到要近三个月的时间。 哦， 嗯、 所以这个工艺很繁复哈，很不容易。 嗯、 好，说到这儿，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 城市文化范儿，手工艺的极致之美景泰蓝。景泰蓝是纯手工制作的，它的制作技艺已经延续了600多年，主要表现在手工打造胎形，手工在胎体上描图、掐丝、粘丝、焊丝，手工点润珐琅彩3到4遍，8次高温的烧制，手工打磨光滑等。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这8次的高温烧制温度大概要达到多少度吗？ A 100到150度，B 600到800度 ，C 1000到1200度。 来，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北京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经理苗永生来为我们讲述手工艺的极致之美——景泰蓝。刚才呢，我们先让这个苗总把景泰蓝的大概的这个历史和工艺说了一下，大家有好多问题哈。现在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刘海平早就来留言了。节目一开始就说，他说我的第一件首饰就是景泰蓝手镯，至今已经有40多年。从此就特别的喜欢，后来家里还买了不少什么手镯呀、戒指啊、发卡呀，各种各样的小摆设等等。这几年我还多次到厂里参观呢，看现场的大师制作。苗总，这个就是景泰蓝的这个东西，它是能做的小到多小，大到多大呢？ 小的到纽扣都可以，大到最大的目前来讲，我们做的最大的是4米高的景泰蓝一个大瓶。 哦，因为这个很难烧，主要是哈，四米高。 它是分体的， 哦， 就是它是分体，就是一部分一部分的， 哦， 但是合起来以后是一个四米高的景泰蓝大饼。 嗯，然后这位朋友说，他说我还有一个景泰蓝做针线活用的顶针，在百货大楼买的， 对， 这叫用北京话叫讲究哈。 对对对，这是我们今年的那个景泰蓝皇家艺术描绘，有一个客人来去了以后买了一次给包圆了，买了20多个顶针。全给买走了， 是吗？然后这位朋友问，他说我呀，30多年前，看到过一些单位发的景泰蓝制作的这个奖瓶，就是那个以前那会儿不是发一个这个景泰蓝瓶子当奖状吗？ 对对。 说发现磕碰以后啊，上面出现了小坑，我想问一下，这是不是低裂仿冒的景泰蓝，因为胎体薄的缘故呢？ 不是，它如果磕碰以后，它上边那个就是那个蓝色点蓝的那个蓝，就景泰蓝的釉料，它掉了。 哦， 它给磕下去了，它肯定要有小坑的。 还有我看看啊，刚才是有一位叫洪生的朋友发了一张图来，刚才先请苗总看了，他说我们家保存了2个景泰蓝的球，请您点评一下，说这球不怕摔，还竖了个大拇指。 他这个瓶啊，这个球啊， 球， 它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健身球，景泰蓝的健身球。但是为什么他说不怕摔呢？实际上他你狠狠的摔他也能坏，但是他上边不是釉料，没，他这个东西他是没经过烧制，他是上边实际上是一层那个仿釉料的东西，他没经过烧制，但是他借鉴了景泰蓝的工艺，我们管它叫景泰蓝的健身球。 哦，但是实际上它不算是一个纯粹的景泰蓝的东西， 不算纯粹的。 波澜不惊说了，感谢苗总带来这么精美精湛的非遗产品详细的工艺介绍，大赞。 好，谢谢听众们， 谢谢您。来，我们说一下这个，刚才呢您说到景泰蓝最精华的就是这个掐丝和点蓝这个工艺，在北京前几年这个 APEC 会议期间，彭丽媛女士和各国的第一夫人也都体验过这点蓝的这个工艺，是吧？ 对对对。 来跟我们说一下，咱们这个比如说景泰蓝这个你们珐琅厂有活动的话，大家也可以参与这种活动嘛，就是点蓝，普通人也能去点吗？ 也可以去点。就是我们啊，每年的春节有景泰蓝皇家艺术描绘，国庆节期间呢有景泰蓝的老物件淘宝打集，在这活动期间的体验都是免费的，你可以带着孩子大人也没关系，

城市文化范儿手工艺的极致之美景泰蓝。景泰蓝是纯手工制作，其制作技艺已经延续了600多年，主要表现在手工打造胎形，手工在胎体上描图掐丝，手工点润珐琅彩3到4遍，8次600度到800度的高温烧制，手工打磨光滑等，处处体现着制作者高超的技艺之美，处处体现着景泰蓝的手工之美。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是 B，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景泰蓝工艺不仅运用了青铜工艺，又吸收了瓷器工艺，同时大量引进了传统绘画和雕刻技艺，堪称集中国传统工艺之大成，因而自古就有一件景泰蓝十箱官窑器的说法。那您知道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院藏的珐琅器有多少件吗？ A 2000多件， B 4000多件， C 6000多件。 来，我们看一下这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应该是已经是600度到800度哈，苗总是吧？ 对对对。 哎，1000多度稍微有点高了。 1000多度太高了， 这铜胎有点受不了。 对对对，铜胎都化了。 对，如果是太低的话，100到150也稍稍开，也就稍稍开水哈。 对对对。 答对的朋友真的很多哟，我跟您说，大部分人都还是真是比较了解。来，有很多朋友答对了，苗总再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 那么我选一个62吧，珐琅厂今年成立62周年。 哎，好嘞，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第62位答对的朋友是谁。再看看我们的第三道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珐琅器件现在有2000多件、4000多件还是6000多件呢？都挺多的， 都挺多的。 来猜一猜到底是多少件？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北京珐琅厂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大家加油哦！好，那么第二道题我们的这个编辑数出来了，第。刚才说是62位是吧？ 62位 答对的朋友是小木哥哥，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老字号，新江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老字号新江湖邀请到了北京市珐琅厂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苗永生，为我们讲述手工艺的极致之美景泰蓝。那么说到这个景泰蓝呢，大家这个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小物件都是，尤其老北京喜欢这景泰蓝做的东西哈。 对对， 所以大家互动也特别的热烈，而且景泰蓝这个珐琅厂工也搞了很多活动，所以可能不少朋友都参与过哈。 对，都去过。 哎，那这样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说了这个景泰蓝呢，它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个北京工艺美术的四大名旦之一呢，除了这些小件，还有一些大型的器物，尤其是作为这个国礼来进行赠送哈。先请苗总来跟我们说说吧，有哪些比较著名的国礼都是景泰蓝的？ 对，刚才我已经说了，咱们解放以后新中国第一份国礼就是景泰蓝。 哦， 这是郭沫若先生老先生是说的。 嗯， 那么解放以后呢，景泰蓝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的元首包括贵宾也非常非常多。 嗯， 那么仅举两个例子，比如说这个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 嗯， 北京市政府赠送给香港回归的叫普天同庆大屏， 嗯， 那是1米8高，加上底座2米多。 哇， 那么这是一个景泰蓝的国礼， 嗯， 代表北京的形象，代表这个为这个香港那个群众啊送上祝福， 嗯，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北京2014年 A 牌回忆， 嗯， 咱们习主席代表中国政府赠送给各国元首的，那个叫四海升平， 哎， 包括最近的呢，比如说2017年， 嗯， 1月8号，习主席呢在日内瓦联合国， 嗯， 送给日内瓦联合国总部的国礼叫盛世欢歌， 嗯， 还有一个送给那个叫那个世界经济论坛组织， 嗯， 总部的，它是一个叫四面方尊， 哦， 这也是2017年的1月份， 嗯。 这是最近的。 来，我们说说最近的这几件吧。2014年 APEC 会议，刚才您说的 赠送给领导人的这个礼品就是珐琅厂做的叫四海升平的景泰蓝纪念品。 对 对, 对，我听说这份纪念品里凝结着八位国家级和北京级的工艺美术大师的高超技艺，是吗？ 对对对。 啊、嗯，跟我们说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它呀，这个就四海升平呢，它这个每面都有各自的这个每个大师呢都有各自的风格和专注的领域。 嗯， 它这个。这个作品呢，它是融合了掐丝珐琅、画珐琅和钻探工艺，它是多工艺结合的这么一个锅里。它画珐琅呢，画的四个面，其中有 APEC 的徽标，有那个咱们中国的那个长城等等，就是应该说体现了咱们景泰蓝工艺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水平。八位大师，进行反复的一个。这个 制作 这那个修改那个设计稿 哦、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珍贵的这个礼品、 对 啊， 它是优中选优。 嗯， 其实当时设计了好多的礼品， 嗯， 到最后选定的就是这个四海升平。 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2017年新年之际，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日内瓦总部赠送的盛世欢歌景泰蓝那个瓶是吧？ 对对对， 是一个大瓶子是吗？ 它这个景泰蓝盛世欢歌这瓶子是1.2米高， 嗯， 高1.2米，不加底座。它这个里边象征有一些，你比如有和平鸽，有牡丹，有菊花， 嗯， 它是还是期望世界和平，希望那个咱们全世界呢，这个这个各国经济发展，这个这么一个祥和的一个寓意。 嗯，哎，很多人说到景泰蓝，可能想到的都是景泰蓝的这个花瓶啊， 嗯、 或者是盘子呀、 嗯、 之类的哈。 对， 其实，在2014年这届 APEC 会议上，除了国礼之外，在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还有一件景泰蓝的大物件、 嗯、 是吧？ 对对对对对， 可以说是颠覆了大家对景泰蓝的传统印象，也是创造了中国建筑史上的第一次。来跟我们说说这是什么？ 它这个这是在这个雁栖湖国际会都这个集贤厅，也就是各国元首开会的圆桌会议的那个厅里边。 嗯， 这个厅里边呢，首次使用了景泰蓝的斗拱。 就是它作为一个房屋的建筑部件， 房屋的一个建筑的一个装饰配件、 哦、 应该说它不能承重，但是它一个装饰配件。这个大斗拱呢有多大呢？它是直径，它这个斗拱的直径应该是就基本上算2米乘2米吧，大概、 嗯、 这个斗拱呢一共是18个大斗拱，然后呢它在灯池的周围有48个小斗拱。 嗯， 这个小斗拱啊应该是一个小斗拱是0.5米左右、 嗯、 然后呢周围这个它闭室，它这四周围那个有这个墙上的装饰 啊， 那个闭室应该有326根。这个应该说这个景泰蓝建筑装饰使用这么多的景泰蓝的元素，历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 嗯， 而且应该说在解放前没有，解放后没有，改革开放前30年没有，改革开放后几年也没有，直到2014年才实现了这么一个大的突破、 哦、 这个突破不单单是工艺上的突破，色彩上的突破，还有一个安装，包括安装它要这个景泰蓝的斗拱，它要跟什么结合？它要跟建筑上的比如说木质比如石材，它要多种工，比如金属， 嗯， 不锈钢，这些东西要有一个结合，这个就是一个工艺要进行一个创新。 哦，这个具体的这个工艺创新咱就不详细说了。 对对对， 大家去那儿参观的时候好好看看。 嗯嗯， 说这套景泰蓝的这个斗拱外衣得有500斤重是吧？ 得500多斤重。它是吊的时候、 哦、 用威亚往上吊的时候也非常非常困难，只能是人工往上吊。吊起的时候人坐在那个8米高的那个斗拱的最上面，然后呢一个往上给它组装。 哦， 那个刚这个我们刚这个进行这安装，这个就安装了一个月，刚安装就安装了一个月。 嚯、哦！ 十几个工人在那安装就安装了一个多月， 这做多长时间？ 应该说当时这个任务呢是一个政治任务， 嗯、 我们是有还是有要求的，不单单是这个时间上的要求，同时环保要求，同时质量要求非常非常高。 嗯， 所以说应该说作为珐琅厂来讲。全体员工呢是加班加点。 嗯， 你看他那斗拱，他2米，直径2米，他上面刚才咱说的那个掐那个丝， 嗯， 那个丝跟这个普通的作品上的丝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要粗， 嗯， 要厚。 对， 这个拜师的时候，工人那个手指头都磨破了，都掰破了，起茧子。 哦，对，你在那个房梁上你就得粗才能看得清楚，太细了，太细致就不行了。 就是这么体量这么大的这个一个建筑装饰的一个作品，它不是一个作品，这么多， 一大组作品。 应该说我们才半年，应该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制作完成。 嗯，保质保量哈， 保质保量 是。那么刚才提到的都是作为国礼馈赠的，或者是这个或者是这个做斗拱的大物件哈。刚才这个苗总也说了，北京珐琅厂现在也有博物馆哈，里头有能看到什么传世的精品吗？ 没问题。这个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应该这个历史上就是你元明清的产品，应该这个作品的景泰蓝的物件呢，应该是在故宫里边，咱们珐琅厂没有。但是呢，我们呢，从2012年开始，我们复制了一批宫廷里边的景泰蓝。 嗯， 那么高仿复制的这个东西呢，在博物馆里边都看得到。而且高仿复制的这些东西，第一，我还是按照原汁原味的复制，就是包括体量，包括色彩。但是呢，实际上来讲，从工艺水平发展来讲，比故宫里边做的还要精美，还要精美。 嗯， 而且非常非常非常漂亮，也非常值得一看。这是一部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解放以后如何挽救恢复的景泰蓝。 嗯， 这是一个篇章，这大家可以看得到。另一个在创新发展当中珐琅厂怎么做的，也可以看得到。 嗯， 同时出口珐琅厂计划经济的时候，珐琅厂的一些出口的都是什么东西，对吧？它这一个过程，包括景泰蓝的制作的场景等等，这些都可以看得到，包括一些国礼咱们都可以看得到。 网友想入非非想问说，我们这个刚才您说了景泰蓝很多都是国礼重器啊，说我们平常老百姓家里这个可以有一些什么样景泰蓝的小摆设，搁在家里头有什么要求吗？ 要说摆着吧，就是一个陈设。景泰蓝呢，如果在家里边呢，就是买个一两件做一个陈设。 哎， 就是，但是要求呢，就是不要叫它别潮湿，别拿湿布去擦它。 嗯。 用那个掸子或者是柔软的干的那种布， 嗯， 稍微一给它擦就行。而且里边我不建议放，比如说我弄个花瓶，他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花瓶，里边搁把花， 啊， 这个东西就 怕水是吧？ 对，不是怕水，是而是这个东西啊，搁花就不搭配，实际上是单独的一个陈设比较好。 哦，您觉得这些东西不用在花瓶里头，不要再插花了，因为这花瓶就已经本身很漂亮了。 本身这个景泰蓝，它要搁把那个花的档次太低了，对吧？还是应该做一个陈设。 嗯，然后就是要怕潮， 怕摔，别摔，别磕，别碰。然后呢，擦的时候用干净、柔软的布去擦。 嗯， 别叫它潮湿，就比较好。 嗯。那么我们知道珐琅厂呢也在不断的创新，继续传承了景泰蓝的工艺技法之外呢，刚才您也说了，现在还引入了类似于日本七宝烧工艺的新产品是吧？叫什么银晶蓝之类的。 对。 啊，这给我们说说。 这个银晶蓝的产品是80年代末珐琅厂独创的，它是实际上它是跟七宝烧相媲美。 嗯。 但是呢，它跟景泰蓝有什么区别呢？这个银晶蓝呀，它用的釉料它是透明的， 哦， 它是透明的，它光泽度比较好，而且呢，它掐的是银丝，它不是铜丝，它 真银是啊， 纯银丝， 哦， 它在那个没有主图案的地方呢，它不进行掐丝， 嗯， 所以说这个工艺难度啊，比景泰蓝还要难度大，当时的出口量是每年是在珐琅厂是在100多万， 嗯， 200万左右，但是呢，后来呢，这因为它成活率比较低。这个银晶蓝我们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3等奖，成活率比较低，后来呢不做了，这东西就停产了，不做了，到目前来讲也没恢复做的。 哦， 这个东西呢还是看市场需求， 嗯， 不做了。但是在咱们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里边，大家可以看得到， 嗯， 而且我们在老物件淘宝打击，就是景泰蓝珐琅厂搞的这个，在珐琅厂里边搞的这个，每年这个国庆期间搞到老物件淘宝打击上，嗯，大家。当时也推出过， 哦， 现在可 能 还 能淘到点这个 老，还能淘到 部件哈， 应该可能以后可能还有点，不是很多，嗯。 但是您说的七宝烧现在厂里是有做是吧？ 七宝烧也是当时我们给日本加工的。 哦， 但是现在也不也没有这些东西， 一阵一阵的哈。 对对对对。 啊、哦嗯，以前这个景泰蓝产品还有十蓝九沙的一个说法是吧？ 对对对， 就蓝上面会有沙眼是吧？ 对对对， 这个很影响。 嗯、 我了解到咱们这个珐琅厂也是做了很大的工艺改进，嗯、现在有很大的改进是吧？ 对，这个十蓝九沙景泰蓝历史上，你到故宫里边看那景泰蓝的那个制品，它好珐琅器的制品、 嗯， 它好多都有沙眼，那沙眼非常非常。 为什么会有沙眼呢？ 它因为它一个是它釉料的这个纯度， 嗯， 达不到。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工作环境有影响。那么珐琅厂呢，应该说从，尤其是在这个改制以后，我们是2002年改制的，我们对这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第一，比如说从烧蓝上，以前烧蓝是用的是煤， 嗯， 咱们现在北京不可能用煤烧。后来呢，我们把用煤变成了天然气， 嗯。 这个它这个烧蓝的这个过程它干净了， 嗯， 还有一个呢，用电，我们用电烧煤更干净。再一个，我们釉料的纯度，釉料景泰蓝色彩釉料的纯度，烧蓝的温度把控的都非常好。所以说呢，这么就使这个景泰蓝目前珐琅厂，我仅指咱们珐琅厂的景泰蓝的制品， 北京珐琅厂的， 北京市珐琅厂的这个景泰蓝的制品、嗯、沙眼非常少，基本上没有， 嗯、 但是。非常小的那个山有一个完了也正常 啊、哦， 也正常。嗯， 这个工艺还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所以现在珐琅厂每年也会搞很多活动。您跟我们大家说的都有些什么活动？ 嗯嗯、你看每年的，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十一期间叫景泰蓝，老物件淘宝打集、 嗯， 我们已经连续搞了5届了。 嗯， 春节期间景泰蓝皇家艺术描绘，我们也是连续搞了5届了。 嗯， 比如说非遗日我们也搞。 嗯， 而且呢，平常日子。我们比如说一开门，我们都是免费的接待大家来珐琅厂参观。你比如说外地的来的亲戚朋友了，叫他体验体验中国的传统文化，看看景泰蓝怎么做出来的，你了解一下景泰蓝的历史，可以到珐琅厂来。第一，到珐琅厂来可以看到这景泰蓝的制作过程，也可以跟大师啊、技师啊聊会儿，对吧？有什么疑惑答疑解惑。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在这里边呢，我们有自己的工厂店。说有需求了你可以来选购一个，没有需求也没关系，也可以索取一些景泰蓝用的一些 资料、哦、 这都是免费的。 那么下一步这个北京珐琅厂在这个对于景泰蓝工艺的这种改进和提升上还会做些什么呢？ 应该说景泰蓝工艺的提升啊还是非常非常难的，非常困难。但是我们如果要想在景泰蓝工艺上提升的话，要借助科技的力量。我们觉得要借助科技的力量，第一叫它更能做出的作品更能符合人们，能进入人们的生活。比如说我们要设计一些就是人们能用的一些东西，现在也有，但是呢数量不是很多，品种不是很多，对吧？我们要做一些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能够用的一些景泰蓝的制品，同时呢我们要开发一些文创产品。 开发一些文创产品，比如说呢？ 比如说一些景泰蓝的一些钥匙扣啊，或者一些纪念币啊什么的、 哦、 这些东西， 可以随身带的哈。 对对对，嗯。 好，那么节目最后呢，这样我们先请这个苗总来选出第三位幸运的朋友，我们把第三题的答案先公布一下吧。您先给我们选一个幸运的朋友。 选一个幸运的朋友，选一个，88。 88是吧？好，哎，我们这儿还有一位叫蓝的朋友说，您不要笑我们老人家，我没听明白刚才说的最大的景泰蓝物件叫啥名来着？ 那个4米高的那个是前几年做出来的 啊、 那个是叫一个，我还真 看我们微信公众号，我们到时候给您发 和平之歌 是吧？ 4米高的， 我们给您发上去。好好、来公布第三题的答案。 城市文化范儿，手工艺的极致之美，景泰蓝。景泰蓝工艺不仅运用了青铜工艺，又吸收了瓷器工艺，同时大量引进传统绘画和雕刻技艺，堪称集中国传统工艺之大成，因而自古就有一件景泰蓝十箱官窑器的说法。目前故宫博物院院藏家私珐琅有4000多件，画珐琅2000多件，共计有6000多件珐琅器精品。目前可供大家参观的有上100件，分布在不同的宫殿内，更多的藏品则存在库房供专家研究。所以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就是 C， 您猜对了吗？